班 班 奔 奔 板 板 本 本 半 半 笨 笨 攀 攀 喷 喷 盘 盘 盆 盆 慢 慢 闷 闷 翻 翻 分 分 烦 烦 粉 粉 反 反 粉 粉 饭 饭 粪 粪 干 干 根 根 寒 寒 狠 狠 喊 喊 狠 狠 汗 汗 恨 恨